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铺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。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。位于北京丰台区的卢沟桥，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。在北京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中呢，卢沟晓月也是赫赫有名。但是您知道卢沟桥这个名字来历这个传说吗？您知道大清不动二清摇三清走的卢沟桥这句童谣背后的传说故事吗？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。那么其实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两座卢沟桥，最初呢是建于金朝大定29年，也就是1189年的，但是到清朝康熙年间被洪水冲毁了的卢沟桥，那么康熙37年重建，这才有了现在的卢沟桥。所以通常说卢沟桥有800多年的历史，那是新旧两个桥的时间。现在咱们看到的重建的这个卢沟桥，哎，只有300余年的历史。在光绪皇帝归天的时候，也就是1908年，他的这个棺椁运往河北的易县，在西陵安葬，途经卢沟桥。由于这个桥面啊较窄，只好把桥两边的石栏杆临时拆除，在两侧搭上木桥以便通过。事后呢，哎，又把这个栏杆照样恢复了。1967年8月，北京要解决卢沟桥交通不畅的问题，在这个加宽400余米步道，建立59道混凝土挑梁的修缮工程中，有一名青年工人任施工队长。那么这个施工队里边啊，有一个贫农出身的老施工，自己做主，大胆的更换了望柱91根，栏板9块，在91根望柱上共雕出石狮164只，比原来91根望柱上的狮子总数还多5只。这样呢，全桥望柱上共有491只狮子。在1971年啊，北京市在卢沟古桥约1公里远的地方，又兴建了卢沟新桥。哎，这是一个17孔跨河公路桥，全长有54.99米，宽15.5米。在1985年呢，又在旁边建了一座新桥，旧卢沟桥从此就成为文物了，就不再通车了。在1986年，北京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卢沟桥历史文物修复委员会，全面修缮古桥。这个工程筹款啊355万元，拆除了，哎，1967年以来加宽的步道和混凝土挑梁，并清除沥青，中间呢空出印心，完全恢复了古桥的原貌。1988年9月3日是一个大晴天，一个霹雷啊，把卢沟桥北侧东起第68根栏杆望柱给击坏了，望柱上的石狮子同时也被损坏了。在1997年又对部分被雷电击坏的石狮子和望柱进行了修补。啊，当然了，在老北京的传说中，说到卢沟桥也跟当年刘伯温修建北京城有关。说到这个卢沟桥呢， 我先要告诉您几个数字。这卢沟桥啊，是金朝的大定27年，这大定是年号啊，也就是公元1187年开始修建的。到了明昌3年，也就是公元的1192年，这才完工的。那卢沟桥上这石栏杆上边这石狮子呢，那是明朝的正统9年，哎，已经是由金越过了一个圆，一直到明朝正统9年，也就是公元1444年的时候重修卢沟桥，这才增加的。哎，卢沟桥东边肥城，也就是现在的宛平，正名叫什么，叫拱极城。那是明朝崇祯13年，也就是公元的1640年修建的，这已经是明末清初那会儿了。您听着有点晕吧？嘿嘿，那我下边想让您回答这个数字问题呀、啊，估计您会更晕。您知道卢沟桥上狮子到底有多少个吗？俗话说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，真就数不清吗？这卢沟桥的狮子呀，这姿态是各不相同，而且呢它雕刻得很细致，有雌雄大小之分。雌的呢，哎，戏弄着这小狮子；雄的玩着绣球。还有那大狮子身上趴着好多小狮子，最小的只有几厘米长，有的呢，哎，就露半个头，就露着一张嘴。因此啊，长期以来就有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这说法。还有传说吗？说一到晚上这个狮子就活了啊，不定这个桥墩上的就跑那桥柱子上去了，那桥柱子上那大的跑那底，也就反正您不知道它怎么转悠，那您当然数不过来了。当然这是传说。那么后来呢，我们按照分门别类挨个贴标签，用这种方式把这个石狮的数量给统计出来了。这个望柱上，这望柱也是桥边的建筑啊，有大石狮子281个，小石狮子呢有211个，这桥上的石狮子共有492个。桥东边顶着栏杆那还有石狮子呢，左右各一只。哎，桥两头华表各一对，华表顶部那还有一对石狮子呢，总计石狮子是496个。哎，这两边呢，桥的两边还各有石碑一座，一个碑上记载着清朝康熙27年，也就是公元1698年重修卢沟桥的经过，另一座呢，那就是乾隆写的金章宗题的卢沟晓月这四个字儿。这碑呢高是4.52米，宽1.27米，厚84厘米。这卢沟桥啊，那是咱们燕京八景现在可以说最有名的一个了。1937年77卢沟桥事变那就发生在这儿。这望柱上，就是说咱糙话啊，就是这桥栏杆的桥墩子上面日军打的那个子弹的弹痕是斑斑可见的。在1981年修建了卢沟桥史料陈列馆，1987年在桥北另建了一座公路桥，就是京石公路桥，全长1120米。这卢沟桥这古桥呢，只许行人步行通过了。现在卢沟桥也是全国重点的保护文物。我相信啊，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和比我大的这些个听众朋友们，咱们上小学的时候、上初中的时候都上卢沟桥春游过，所以我一说这个景儿、这个样儿，您保证于您心有戚戚焉。好了，说过这卢沟桥的狮子，咱们就言归正传，说说卢沟桥名字的来历，还有这三清走到卢沟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给您徐徐道来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 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万老龙王来，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据传说呀，从前并没有卢沟桥，这就是一个渡口。有一个姓卢的山西人就在渡口附近经商，啊，山西人、山东人在北京这个地方做买卖都发大财，生意兴隆。那么有一年秋天呢，他就带着钱财，搭乘渡船啊，得有百渡啊，哎，顺流而下，要回山西老家探亲。这百渡这位呢，姓田，他一瞧，姓卢的这主这么有钱，还带了好些上我船上来，那我能啊没什么想法吗？他顿起了歹心，就把这位姓卢的呀在永定河里边给淹死了，把那些钱都据为己有。自个儿突然之间有这么些钱了，干嘛呢？哎，也经商了。到第二年，这田氏啊又娶媳妇又过年啊，生了一个大胖儿子，呵，这多好啊。可没想到这儿子长到十岁，每天呢都要抽着田氏撒嘴巴。那开始呢，这姓田的这位认为啊，这是孩子呀，嗨，宠坏了，闹着玩。后来慢慢觉着不对，每天准是撒，甭管怎么回事，哎，要不让打，说啪一下把手抄住了，哎呦，哭闹不止，甚至于往地下一躺啊，一梗脖子，恨不得就抽风就抽起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正赶上附近有个老和尚啊，老比丘，妙法参修，他就找人问去了，说怎么回事啊？这老和尚对田氏就说了，你还不知道呢，你那钱怎么来的你不知道，这儿子怎么来的你还不知道吗？嗯，你这个儿子那就是被你害死的那个卢氏转世投胎，他上你这儿啊算账来了。这田氏一听惊慌失措呀，哎呀，老和尚您可得开恩呐，您救救我呀。啊，老和尚说，救救你，你这你回去把那儿子弄死，那哪成我儿子，我他毕竟是我儿子呀，我宠还来不及呢，我能给弄死吗？他这您得想办法解了我们这一段孽缘。哎，老和尚说，你既然有心悔改，那你听我的，只要你把劫走的钱都拿出来修一座桥，哎，让过路的行人呢能够很方便的从这个永定河上走来走去，修桥补路，你呀积点德就成了。这田氏听了老和尚的话，就请了不少的工匠修起了一座桥。这桥修好以后呢，老和尚啊田氏啊又向老和尚去讨教去了，我这桥名叫什么呀？老和尚一听，叫害人桥呗。不，那哪行啊，害人桥不行，叫还账桥，还账桥也不行啊。干脆这样吧，你这桥就是还账的啊，而且是还姓卢的这账的。你把这个桥修好了，账还了姓卢的，你们这账呢一笔勾销，就叫卢沟桥。哎，就这样，卢沟桥这个名字就流传下来了。当然那位说，这是真事儿吗？您想能是真事儿吗？还什么投胎是什么报应，哪有这事儿啊？啊，还姓卢的什么这账就一勾而平，这推绕的了这个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故事啊，不是史实。那史实是什么呢？卢沟桥原名叫广利桥，它建于金朝。哎，桥下的河水经常泛滥，那是一年恨不得得泛滥几回，甚至于这河道都不定，所以呢叫无定河。一直到清朝的时候，在这河的下游修建了防洪堤，并且把无定河这名字不好，冲这名儿，哎，它也好不了，就改成了永定河。咱们知道著名的那首诗，可怜无定河边骨，尽是春闺梦里人呢，就是咱们这条永定河，在唐朝、在宋朝、元朝、明朝都叫无定河，到清朝修完了这个堤了，这水利工程了，这才叫的永定河。 那么永定河的上游叫什么呢？叫桑干河。著名的女作家丁玲的名作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，哎，写的就是这一代人们的故事。而这个广利桥下这条河上下游交接的部分呢，因为是姓卢的人，那是一大户啊，也不知有多少人了，反正是这一大片地方住的他都姓卢，聚居区。所以呢，当地人呢就把这段河叫卢沟河。哎，这好像就是卢家沟子这意思似的啊，这河卢沟河。那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广利桥也逐渐被人们用这河的名字替代，称之为卢沟桥。卢家沟啊，可不是长满了芦苇的那个沟。那么说这有什么好处呢？下回您在提笔写字写卢沟桥的时候，您一想，哦，姓卢的卢家沟子这桥，您就不会把卢沟桥的卢写成芦苇的卢了。当然了，专家呢还有考证，说这个名字呀还有一种说法。这卢沟桥还有什么说法啊？卢沟桥跨的这条河流，它源头在哪儿呢？山西，山西的洪涛山。哎，就是现在叫永定河这条河呀，在原始的河渠制上，二十四史啊叫小黄河，因为它老泛滥老闹，叫小黄河。到金代的时候叫卢沟河。那么据一些个旧书记载，比方日下旧文考这样的书籍里记载，卢是什么呢？卢就是黑色。哎，卢沟河这水啊，就是永定河这水是黑色的，所以呢这个永定河又叫黑水河，黑就是卢，卢就是黑，所以这河又叫卢沟河。当然了，这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，这都是几种说法啊。但是我觉得呢，第三种有这么多的史书记载，可能是最可信的。在过去还没有汽车的年代，甭管是走着还是骑驴啊，还是怎么样，人们出了北京城第一天，您就玩命走，您就让刘翔跟这儿跑，最远也就到宛平了。所以呢，人们往西南方出北京，第一站，这是驿站，宛平卢沟桥这儿，得在这儿好好的休息一宿，完后第二天您再清晨上路。所以呢，过去人们送行，北京城里的人往外送人，也送到卢沟桥而止。在早晨上路的时候呢，人们走到卢沟桥上，啊，旁边好多小狮子陪着，一轮明月挂在当空，四季无人，脚下是古老的石桥，桥下是潺潺流水，映着月亮的影子。哎，人们在这种情景下送别，各自踏上新的旅途。这就是燕京八景卢沟晓月的由来。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知识点，我相信很多听众可能不知道，卢沟桥要俯望月圆。那位说我上卢沟桥赏月去，卢沟晓月燕京八景啊，站在卢沟桥上早上四点多钟，那月亮还没下去的时候抬头看不成，您得低着头往水里看，俯望月圆。 您听过大清不动二清窑，三清走到卢沟桥这句北京童谣吗？刘伯温要请房山县上方山上三块得到一万年、五千年、一千年的大青石来降服孽龙，三块大青石都不愿意去，那这刘伯温可怎么交差呢？徐徐到来话北京，徐德亮正在为您讲述卢沟桥的传说。 徐徐到来话北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今天让我们在北京故事这个单元跟大家说说这老北京老故事啊，跟您说说卢沟桥的传说。那么这段传说呢，来自金寿申先生所著的书籍《北京的传说》。大清不动二清窑，三清走到卢沟桥，这又是刘伯温啊修建北京城的一个小故事。这刘伯温修建北京城又跟这大清二清三清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大清二清三清到底是什么呀？这是，哎，这段传说还挺有意思。感情刘伯温跟姚广孝啊，他们打赌背对背画北京城这城图。姚广孝呢，这心窄量小， 他一赌气，怎么着，当和尚去了。哎，咱不提这姚广孝，单说大军师刘伯温呢，他可是个有心思的人，他就是一心一意的修建这个八倍哪吒城。刘伯温想啊，这修八倍哪吒城这是肯定的了，可是这苦海幽州，这北京过去这是苦海幽州啊，原来在这原住民啊，这聂龙到底降得服降不服啊？呵，刘伯温能掐会算，跟那掐了一天，手指头都掐青了，总算算出来了，感情啊得上房山，房山县有个上方山，这山上啊有三块大青石头，一块得了道一万年了，一块得了道五千年了，一块得了道一千年了，这可是得了道。这石头打盘古开天辟地啊，地球板块运动，那就有不知道多长时间，日精月华，它得到之后又过了一千年五千年一万年，这么三块大青石专能降龙伏虎啊。刘伯温一想，如果要能把这三块神石给弄了一块，那一定能降服得了这聂龙啊。哎呀，三块，我要万一我能把那得到一万年的那大青石弄来，嘿嘿，苦海幽州这条孽龙永远也捣不了乱了，哎，永远也翻不了身了。可是刘伯温又一想，别说一万年这位，一千年这位我也弄不来啊。您想，这么重的石头又有这么大的道行，那怎么给弄到北京来呀？这得想办法，哎，得用软硬两种办法，是软硬兼施。咱不说刘伯温，单说上方山大青二青和三青，就是三块石头，这哥三个您想，那么大道行，得到一万年五千年，刘伯温掐指算他们时候，他们早知道了。大青说，反正我不去，我在山上多自在呀，啊，我在这儿啊吸收日精月华，没人理我，也没人来打扰我，我这好，我再过十万年我也不愿动会儿。二青说，我也不去，那牛鼻子刘伯温他指使不动我，嘿，我凭什么听他指使啊，对不对，我比他爷爷还大呢。他咋这么说话，就是啊，你想他大石头啊，他有打好几亿年以前就有他，你说反正我不去，得了，三青你去吧。三青说，谁啊，嘿，你们俩不去我去啊，我也不去啊。哎，不过大哥二哥，咱们不去是不去，这牛鼻子老道刘伯温他会不会弄点什么厉害的手段算计咱们？敢！大青一听，他来了，他来我压死他。那位听众说了，刘伯温到底有什么办法要搬动这三块神石呢？咱们明天的节目接着跟您说。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，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北京小曲儿，今天咱们来听《福寿绕》，三弦伴奏还是著名的李建书老师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
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。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